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部经理姜立成。春节期间，动物狂欢大庙会将亮相北京野生动物园，更有欢乐动物戏雪乐园陪您和家人一起感受冬天独有的乐趣。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祝愿所有九五九的听友们鸡年吉祥，大吉大利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吉美家居卢沟桥店总经理陈红梅。吉美家居卢沟桥店是集家具、建材、家饰、家装、超市、购物中心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卖场，高档商场，百姓价格，足不出户的免费班车预约服务。2017年服务再升级，现推出省时省力省心的消费指导师服务，陪您全程选购最具性价比的家居产品，让您欢享更多优惠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卢沟桥店全体员工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方新星铃木大兴 4S 店市场部经理崔丽。我们企业专注于贴心的服务理念，高品质服务质量，北方新星服务先行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38年除夕晚，花市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如今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迎风盛开放。嘿，老大姐小姑娘忙打扮，插上香粉换西装，送上捆绑花时光。嘿，买只小桃红，又买一只红牡丹，说那红梅最漂亮，小伙子他都偏爱玫瑰香，只喝玫瑰水蜜他又吃，真比兰花俏模样。38年除夕晚，花市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如今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儿迎风盛开放。嘿，老大姐小姑娘忙打扮，插上香粉换西装，双双同把花时光。嘿，买只小桃红，又买一只红花，今年吐芬芳，大美阵阵送幽香，神仙吐蕾似金黄，金柳一柳盛开，苍松轻狂轩昂，像个男子汉。姑娘家说那红梅最漂亮，小伙子他都偏爱玫瑰香，只喝玫瑰水美他又吃，真比兰花俏模样。38年除夕晚，花市的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小伙子大姑娘同结伴，双双花市共徜徉。 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儿迎风齐招展，亲戚也要上芬芳，花开富贵满堂堂。 万坤国

Oh,